在树枯石干，夜晚推磨到五更敲，那日推磨三更后，上下留门后待更了，不由到来要解不奈何，我要断其他将儿抱，取名就叫姚妻子。曹操知道地火烧，他偷将娇儿抱出去，他要害我儿命一条，多亏恩公将儿抱，宋兵招就与他的父母之间找为奸诈， 写在心上边，泽国愿儿要你写，儿我愿为你把书传。多谢马儿恩费钱，感激不尽心在酸，此处无有这笔和砚，不能修书也枉然。